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这两天大兴瓜王宋少棠可没少得罪人，每天追着他买西瓜的电话不断，可都被他一一回绝了。别人家都想法抢早上市卖西瓜，可他却将送上门来的7万多公斤西瓜订单拒之门外。老宋这是唱的哪一出呢？ 杨永旭最近成了大家议论的热点。小小的杨永旭引燃一辆小型机动车需要多长时间呢？居然只需要1分钟。大兴区公安消防支队日前做了个实验，验证杨永旭背后潜藏的火灾隐患。 5月3号上午11点左右，西红门派出所辅警欧立志等3人在洪盛园社区工作时，突然看见一个小超市店主慌慌张张跑来，边跑边喊：“有人家着火了，快救火！”三人听到后马上放下手头工作，跟随店主来到小超市。超市位于楼房1层底商，2层以上是住户。超市正上方的阳台正在不停地往外冒着黑烟。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这两天大兴瓜王宋少棠可没少得罪人，每天追着他买西瓜的电话不断，可都被他一一回绝了。别人家都想法的抢早上市卖西瓜，可他却将送上门来的7万多公斤的西瓜订单拒之门外。老宋这是唱的哪一出呢？宋少棠是大兴区老宋瓜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合作社今年种了2000亩西瓜。五一之前，北京本地设施小西瓜开始进入市场，不少基地园区纷纷提前半个月开园纳客，批量采摘，抢着在高价位时多卖一些。别看只是提前上市10天半个月，可是价格能高出50%。这个市场规律宋少棠也懂，而且早就明白，可他仍然坚持着等到西瓜红瓤黑籽后再销售，保证西瓜的品质。 小时候宋少棠跟着父亲宋宝森种西瓜，总听他念叨花见瓜28，意思是花落28天后西瓜才成熟。可是宋少棠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发现，有些瓜农在落花20天时就把西瓜采收销售了，虽然瓜瓤还有些泛白，可是那年月抢早上市的西瓜能卖到每公斤1元，熟透了的西瓜只能卖到5-6毛钱。对于这个生意经，父亲老宋不以为然，仍然坚持西瓜红瓤黑籽时才能卖。踏实种瓜，本分做人，是父亲从小就灌输他的原则。因此，即使从今年4月底以来接连收到10多家商超、企业大客户的采购订单，宋少棠却一个都没下单，转身就给合作社种植、采收、销售等部门负责人开会，要求必须确保西瓜成熟才能采收。除了这些大宗订单，也有100多位散客追着买西瓜，其中包括开车直接来瓜园的。 朝阳区的宋女士一家人是老宋瓜园的铁粉，听说北京本地的西瓜早已经上市了，宋女士昨天特意开了一辆别克商务舱前来拉瓜，准备送给亲朋好友去品尝。可让她没想到的是，这一趟却只买回了8个小西瓜。合作社接待人员把挨个挑出来的小西瓜递给宋女士时，生怕她会生气，没想到却得到了称赞。 你家西瓜不仅口感好，更让人念念不忘的其实正是讲诚信的精神。宋少棠说，2014年高端礼品市场遭遇打击之后，他们转向百姓高端消费市场，才真正体会到了品质和品牌的重要性。他们制定了统一的种植、采收、销售标准流程，对于消费者每个西瓜都可以追溯，对于工作人员实行谁采收、谁检测、谁负责。宋少棠说，西瓜好不好，消费者心里都有一杆秤，贪图眼前利益却搭建了自家的品牌，才是真的赔了本儿。他是把买卖当成了产业做，把大兴西瓜的品牌一代代传承下去。 本台消息，杨柳絮最近成了大家议论的热点。小小的杨柳絮引燃一辆小型机动车需要多长时间呢？居然只有1分钟。大兴区公安消防支队日前做了个实验，验证杨柳絮背后潜藏的火灾隐患。5月4号上午，大兴汽车解体厂中，一辆已经报废的白色小汽车停在空地上。消防员在车辆下方及周围铺上了一层事先收集的杨柳絮。做好防护后，消防员点燃堆放在车辆旁边的杨柳絮，短短2秒，火苗就蔓延到所有铺在地面的杨柳絮。仅仅1分钟后，小汽车底盘被引燃，火苗隐隐，并冒出滚滚黑烟。再过20秒以后，小汽车突然爆出一声爆响，把围观者吓了一跳。大兴区公安消防支队黄村中队指导员王健说，这是小汽车右前侧轮胎被烧爆胎了。根据以往的扑救经验，一旦杨柳絮在地面上粘连形成一层白毛，被引燃后，它的火苗温度很快就能将停放在附近的小汽车引燃。 不断有烧着的杨柳絮从车底飘飞出来，等候在一旁的消防员马上打开水龙头，对着火苗根部喷水，压制点燃的杨柳絮乱飞。10多分钟后，车底盘明火才被扑灭。然而，当大家都以为这起火灾告一段落时，工人打开汽车后备箱，却发现又有滚滚浓烟从车体内部冒出。王倩说，杨柳絮火灾蔓延速度极快，而且发生火灾后不容易控制，特别是受到杨树柳树分布影响，杨柳絮火灾多发生在农村，这里木柴杂物等堆垛，以及使用易燃的塑料布等搭建的温室大棚比较多，很容易火烧连营。而一些村庄距离消防队驻地远，道路交通状况较差，消防队的大型消防车有时不易进村，增加了扑救火灾的难度。据统计，近期全市119火灾报警总数中，主要为杨柳絮火灾。消防部门提醒，本市正处于杨柳絮大规模飘飞的时节，村委会、居委会要组织人员及时对杨柳絮进行清扫，相关部门加大路面洒水的力度，村民不要将柴垛、树枝等易燃物放在建筑物周围。对附着在易燃物上的杨柳絮，可采取先用洒水湿化，再清扫掩埋的方式及时清理，不要乱扔烟头，一旦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报警。 本台消息，5月3号上午，西红门派出所3名辅警面对突发火情，不顾安危，密切配合，果断处置，保护了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5月3号上午11点左右，西红门派出所辅警欧立志、崔刚、张国慧3人在洪盛园社区工作时，突然看见一个小超市店主慌慌张张跑来，边跑边喊：“有人家着火了，快救火！”3人听到后，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跟随店主来到小超市。超市位于楼房1层的底商，2层以上是住户。超市正上方的阳台正不停地往外冒着黑烟。超市老板着急地说：“我去楼上敲门，家里没有人，我已经打了119了，可瞧这阵势，怕等不到消防车来，就得烧到别人家去。”辅警欧立志果断地说：“不能再等了，我上去。”他观察四周，在小区角落里发现2张废弃的桌子，于是把它们搭成梯子。崔刚组织物业人员到场，切断电源和燃气阀门。张国慧进入楼内，通知楼内住户立刻疏散到楼外。 欧立志有严重的肩周炎，平时别说爬楼了，就是举起胳膊都疼痛难忍。但是在险情面前，容不得一丝犹豫，他忍着剧痛踩着桌子爬上2楼阳台， 发现住户的炉灶安放在阳台上，燃气灶上还坐着两个已经烧黑的锅。欧立志、崔刚、张国慧三人密切配合，用铁棍将阳台窗户和燃气灶的防护玻璃罩敲碎，用干粉灭火器进行灭火。因为阳台有护栏无法进入，他们又从一楼接上水管向阳台内喷洒，以防死火复燃。灭火的同时，小区物业联系上家里失火的业主。原来家中老人年事已高，记忆力下降，上午出门去买东西，早已经将火上还烧着锅的事忘得一干二净。老人被叫回家中时，看着一片狼藉的阳台，吓得瘫坐在沙发上说不出来话。三人又和消防官兵一道安慰老人情绪，直到老人的孩子赶回，他们才又匆匆地离开，投入社区的工作当中。 本台消息，近日有群众打来电话反映，在大兴区银海镇银海庄104国道西侧一处工地门口，有人摆摊销售小吃给工地的工人，这些小吃摊卫生没有保障，应该尽快被取缔。记者在104国道西侧的吉祥天龙写字楼对面找到了这个工地，工地大门对面的街边有一排围挡，围挡后立着一个集装箱，围挡下面的路边摆着几张小方桌，桌边坐满了用餐的工人，餐桌中间有一名男子正在揉面拉面，一名女子在一口大锅里煮面，另一名女子负责加料后将面碗端给食客，他们的脚下摆着几个白色水桶，还有一个沾满油污的燃气罐。 一名工人说，这个拉面摊每天中午和晚上都开张，经济实惠还能喝点酒，所以他们经常来。记者说路边摊不卫生，这名工人说他们都吃了好多天了，没事儿。附近的一位居民反映，去年冬天至今，当地城管队员多次来清理路边摊，摊主和城管玩起了捉迷藏，查得紧时后就歇业几天，等过几天又开了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露天小吃摊才能被彻底清理。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打开整条香烟，在每包烟里藏毒，再分别二次封包，企图用这种方法逃避检查来运毒。不料这也没有能够逃过民警的火眼金睛。4月28号，男子江某藏运100片麻古毒品，在大兴糗贤检查站被民警当场查获。4月28日8:50左右，糗贤检查站民警在对一辆由湖北开往北京的大客车进行检查时，发现乘客江某有吸毒前科，随后要求他进行毒品检验。江某听说以后，神色马上慌张起来。通过检验，江某尿液果然是冰毒阳性。在对江某进行控制的同时，民警又对他随身携带的行李包进行检查。在江某所带的背包里，民警发现一条没有开封的白色红塔山香烟。拿在手里，民警总觉得这条烟包装有点不对，塑料皮不是很平整。经进一步细致检查，发现烟外包装有二次封包的痕迹，烟盒有一头的封皮是用透明胶带粘着的。民警打开整条包装，发现里面有三盒烟，同样有二次封包的痕迹，并且重量软硬度也和正常的满盒烟不一样。 打开烟盒，真相大白，原来三个烟盒中装了5小包药片。民警凭借经验判断，这些药片疑似麻古类毒品。经鉴定，验证了民警的判断，这些正是毒品，总共有1000片，重达92克。经审查，江某交代了这些毒品是在贵州买的，卖给他毒品的人帮他把毒品藏在烟盒中，重新封好包装，说是这样就能躲过检查。江某在车上时避开了安检，但没有想到还是没能逃过民警的法眼，在首都的南大门被查获了。目前江某因非法持有毒品已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此案仍在进一步的工作当中。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一砖一瓦留乡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时代的变迁， 曾经的买卖吆喝声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许多老物件失去了原来的实用价值。可是总有那么一些有心人，他们依然惦念着那些有着时代印记的老物件，一把梨、一口水缸、一块门牌都要留下来。侯立宽就是这样一位有心人。侯立宽是大兴人，中华耕织文化园的馆长，从2006年开始收藏各种老物件，至今已经十多年了。2008年，他开始筹备中华耕织文化园，如今在园中收藏的老物件已经有13万件。侯馆长本来是学园林的，当时大兴北端的西红门拆迁的时候，他们上那儿去挖枣树。为什么要挖枣树呢？原来西红门这个村子的形成是跟大兴的永定和文化一脉相承的。从山东、江苏、安徽这些地方移民过来的匠人们，沿着京杭大运河来到北京建设北京城。他们在来的过程中带来了一棵树、一把土，这一棵树就是枣树，一把土就是一把故乡土。于是西红门那一个村就有了23个品种的枣树。这些老树来到西红门有超过600年的历史，很多在他们的老家山东、安徽等地都找不到了。因此当年西红门拆迁时，侯立宽想着，这些老树如果不给保护起来，那这基因树可就没了。 就是在保护这些老树的过程中，侯立宽在一大堆破烂里发现了一些老砖、老瓦、老门、老窗、老盆、老碗。在侯立宽看来，每一棵树代表一种植物基因，每一个老物件代表着一种文化基因。一件是破烂，一万件是破烂，但是如果慢慢一件一件的攒，积累到10万件，那就是文化了。于是他就开始把这些文化基因符号捡了回来，也就有了现在园里的这些老物件。有人说中华耕织文化园是一座拆来的博物馆，还真是有点道理。博物馆的老物件里几乎全是侯立宽在大兴拆村的过程中从拆迁现场带回来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这些老物件见证了大兴的10年拆迁史。就是从这拆迁的垃圾堆里，侯立宽把一整座石桥捣鼓到这个院子里来的。现在在他这个文化园里能把万历年间的团河第一桥组装起来，这些东西你不把它捡回来埋到垃圾堆里，可能就散了，散了就不成原来的物件了。 对于收藏和保护这些老物件，村民的积极性都非常高。之前李贤镇贺南村拆迁的时候，村里的干部和村民代表就积极地把能代表他们村的一些砖瓦农具送到了侯立宽这儿，有些农民甚至不许分毫。为了表示内心的感动，侯馆长承诺，凡是我们收了东西的，这些老百姓到我们耕织文化园来，永远不收门票。在收藏这些老物件的过程中，侯立宽也遇到了一些让他十分难过的事儿。去年大兴飞机场拆迁，许多老物件就被埋在了垃圾堆里，他们可都是见证了大兴发展这么多年的历史啊。侯立宽心中不落人，赶忙跑去拆迁现场，想留住一些老砖、老瓦、老门楼、老农具、老石刻、老砖雕。当他赶到现场，看到拆迁村的村口摆放了20多个集装箱，这些都是一家外国公司买的，里面装着老砖、老木头等各种老物件。人家是一整条村的收，从村子的东头到村子的西头，一整条街的老蓝砖全都被要走了。等我去买的时候，人家拆迁公司不卖给我了，我出了比国外公司每块砖高7分钱的价格，他们才卖给我一些。这件事情给了侯立宽很大的触动，他说当时都疯了，这些可是咱们文化的脉络，咱们文化的根呐。 如今在中华耕织文化园里，有以男耕女织为两大主题的中华耕织文化园展厅，它以耕织历史为主，使用人景物相结合的方式，生动地展现了我国悠久而又厚重的农业文化。有五谷种植园，它是根据商周时期出现的井田制为雏形的农作物种植区，共种植有谷子、芝麻、小麦、棉花、玉米、各种豆类等28种农作物。有农村场院体验园，辘轳灌溉、石堆舂米、石磨碾面、 再现20世纪60到80年代农村家庭场院的场景，有纺织体验馆展示了从纺线到织布的整个作业流程，还有老北京民俗街能看到招幌和各行当的食物，还能欣赏艺术团表演的老北京吆喝，感受让人津津乐道的京味文化。这里还是北京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会大课堂，从周一到周五天天都有上千名小听众来这儿参观体验非遗文化、农耕文化。孩子们对参观老物件特别感兴趣，他们不知道农具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用的，也不知道布是怎么出来的，提出10000个小问号。我们就作为社会大课堂给他们补充历史，让他们看、听、亲自体验。 为了更好地向来这里的人宣传大兴，让青少年热爱大兴，侯立宽现在正在做一条街，名叫这里是大兴。他想用老物件、用展板来展示大兴走过来的路，留住乡愁，留住历史。侯立宽说，目前主体结构、框架啥的都已经差不多了，我这里也已经积累了很多很多资料，一摞一摞的，一箱一箱的，其中还有乾隆年间的地契、房契，这些对于研究大兴历史都有很大的帮助。说起文化园未来的发展，侯立宽希望能有更多社会的志愿者和专家过来帮忙，把这些老物件进行分类整理，挖掘出他们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并且给予更多的保护。他说，我的社会责任是把这些老物件从拆迁市场捡回来买回来，可这也只是延缓了这些老物件在拆迁现场被毁。现在既然到了咱们耕织文化园了，我们就应该想办法好好的挖掘文化，好好的保留。我们需要一些有专业知识的人对他们分类断代，这样将来咱们可以教育后人，跟后人能说清楚这些事情。而且现在我这儿保留他们的条件还不具备，都是大棚子，温度湿度都没有办法调整，不是正经八百的房子啊，要给他们安一个家。 自主研发的无血手术刀、可降解的心脏支架，这些高端医疗企业已纷纷落户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中关村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园，未来这里将成为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地。那目前进展情况如何呢？来听听记者了解到的情况。走进位于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3期的中关村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园，记者首先看到了中国庭院式的建筑群，而下沉式庭院、屋顶花园、观景平台、咖啡厅，让人仿佛置身于798艺术区。中关村医疗器械园产业发展部经理王孝航介绍说， 应该来说园区的建设的品位还有这个规格上是优秀的，就是城乡规划设计奖啊，包括咱们绿色建筑的最高奖项绿建三星啊等等一系列的评价。同时呢，在设计的过程中也充分考虑了这个医疗器械和生物医药的行业特点，在建设过程中呢，也是让他们可以直接进厂装修。同时呢，园区也做了大环评，大环评的话也解决了企业这个不能生产的后顾之忧。 中关村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园由中关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打造，2012年选址在大兴生物药产业基地，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分2期推进，目前1期项目已基本完工。 中关村发展集团联合着中国交通建设总公司，共同呢在2013年成立了中关村医疗器械园这个公司，在2014年6月份。园区开始开工建设，去年的12月1到9号楼呢全面竣工，剩下的在办验收。1期呢是占地130亩，地上加地下的总建筑面积是184700平米，完全竣工应该是在今年的6月份。2期呢应该来说比1期大一点，应该在150亩地左右，建筑面积21万平米左右，也就是说1期2期的总建筑面积应该达到40万平米。 记者了解到，中关村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园将以高端医疗器械产业为主，集研发、孵化、生产为一体，重点发展高端医疗器械研发总部、新型高端医疗器械生产制造、医疗器械企业孵化成长、医疗器械支撑服务等四大产业功能。 主要涵盖三大领域，一条是以这个体外诊断行业技术术语叫 IVD 精准医疗领域的设备企业，第二条呢是以这个心脏支架和骨科材料为主的植物材料行业，第三条呢是以这个急救设备为主的实验室急救设备行业， 这三大行业呢，应该来说涵盖呢是医疗器械这个行业高端、高附加值、高成长速度的三个主要的行业。这些行业里基本上把北京目前子行业领域里最优秀的、成长速度最快的、技术水平最高的、还有产值最高的企业都拢过来了。 中关村医疗器械园产业发展部经理王孝航告诉记者，基于大兴生物药产业基地的政策扶持，目前医疗器械园已签约企业28家，其中包括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它也是目前国内首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定量现场快速检测技术平台。 你在诊断领域还有一类叫 POCT， 叫 Point of Care Testing， 就是相当于发光免疫检测。这个行业呢，它说白了就是咱们在医院，比如说咱们查肝炎，肝炎的抗原和抗体，就比如说该不该补疫苗了或者什么的，大三阳小三阳也是抽血嘛，抽完血之后送到医院，他自己一般也不做检测，医院也是送检测。这个用什么呢？就用这个发光免疫设备。发光免疫检测设备现在北京做的最大的叫热景生物啊，现在在这个园区目前已经过来了，它现在基本上是行业国内的排第一的企业。 不仅如此，为国人量身打造的可降解心脏支架，在不远的未来也将诞生在大兴生物药产业基地中关村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园。 刚才说的植入材料，一家呢叫阿麦特，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呢叫刘青，他是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学者。可降解的心脏支架这个技术现在全国是没有的，因为传统的心脏支架它是金属支架，心脏由于血脂比较高嘛，血管都堵住了，那么咱们需要往里打一个架子把它撑开，血不就流过去了吗？金属支架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降解不掉，而且体内会有排异反应，所以咱们如果用金属支架就需要一直吃药。这个阿麦特这个支架有什么好处？它是高分子化合物的，打进去之后我们可控时间，可控3年到4年，你把血管撑开了，你使命结束了，你就可以分解了，消失了，对，不会在人体内形成二次伤害了。同时呢，这个支架它是 3D 打印来做的，通过 3D 打印技术来做，它有一什么好处，就是说定制病人的心长什么样，我们就把支架定制成什么样。应该来说2017年底做完临床实验，预计到2018年的上半年就可以进入医院。这个技术目前是全国跑得最快的。 除此以外，园区还引入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动物实验平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疗器械研究院以及北京医疗器械检验所等多家科研服务平台。同时，王小航还告诉记者， 子行业领域里最优秀的、成长速度最快的、技术水平最高的、还有产值最高的企业都拢过来了。企业的用工率，大兴本地户口的人不能低于60%，这样的话咱们可以做一个预计，我们17+27呢预计的吸引的企业数是50家，逐步提供就业岗位应该是到3000个就业岗位，那么咱们可以考虑一下不低于60%，也就是最低有1800个就业岗位可以保证，达产3年后的产值可以达到50亿，这个应该来说就能占到咱们整个生物医药基地的30%以上。 中关村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园最终落户在大兴生物药产业基地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中关村医疗器械园产业发展部经理王孝航介绍说， 一方面是由于这个产业聚集，目前大兴的在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方面有一定的产业聚集，第二呢是由于这个资源优势，一部分是目前有成熟的产业工人，同时配套呢成熟的服务体系，包括像这个实验的平台，同时呢也基于咱们大兴现在下一步重点引入的大院大所，包括像中检院寿检院，依托以上几部分考虑，同时呢也考虑了咱们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兴作为一个算是排头兵吧，因为新机场也好啊，包括下一步协同发展的几个重点领域也好，都离大兴非常近，依托这些考虑和资源，我们选择在大兴设置这样一个园区。 随着中关村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园的入驻，将会进一步提升大兴生物药产业基地的整体水平，未来这里将成为首都医疗器械研发和创新活动的新高地。说到未来的发展，王小航告诉记者， 未来的发展的话，打算把它打造成一个，一方面是在产业聚集方面产业高地，一方面是在政策方面政策高地，一方面是在人才方面人才引进的高地，最后一方面呢就是造福民生，造福民生的这样一个高地。